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家政就找管家帮，月嫂、育婴师、保姆、保洁，咨询电话95081。管家帮。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碑，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定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文艺广播旁耳边，87.6。 老板，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午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书里书外，人间百态。北平的七月， 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终于 说古论今，世道人心，讲故事，说传奇，就在午夜拍案惊奇， 拍案惊奇， 拍案惊奇。 我不是完美的丈夫，所以你也不必是完美的妻子。我不是完美的小孩，所以你也不必是完美的母亲。不惑之年的二胎母亲与青春期女儿的共同成长史，老妈有喜正在播出，作者蒋离子，演播阿达、周健。 刘思明觉得很生气，这不是妈妈第一次让他丢人了。毫不夸张地说，妈妈每次出现在小伙伴们面前，都能做出让人大跌眼镜的事。所以，当妈妈找到他时，他根本就不想跟妈妈说话，一句都不想说。妈妈一直在絮叨，还是那些他听得不要再听的胡话，什么我把你拉扯这么大多不容易啊，什么你爸只顾自己，家里全靠我啊，什么为了你和你爸，我舍不得吃舍不得穿啊，还有什么啊，我这辈子全指望着你活了。 刘思明终于说话了。 妈，你不能这样啊。啊，妈，我求求你了，你自己另外想个活法吧，啊，别为了我活行不行啊。 思明妈妈傻眼了。刘思明又说， 哎，我没有让你对我好啊，我知道我爸也没让你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我们家很穷吗？上个月你股票跌了，我亲耳听到你跟我爸说的啊，说是十几万没了，那么你就不能少炒股，多给自己买点好看的衣服穿不行吗？ 你这是想气死我呀你。 啊，你在这个家那么不开心，那么生气，那你可以走吗？ 什么？你说什么你？啊！ 刘思明知道自己说的有些过分了，但他实在无法继续忍受，他忍受不了妈妈在自己面前可怜兮兮的样子。难道说妈妈这样都是我刘思明造成的吗？刘思明叹着气，拎着书包就要走。妈妈抹着眼泪，跟了上去。 你去哪儿？你等等我，你 回家。 那我们一起回家。 你不是讨厌我跟我爸吗？ 我，你这个死孩子。 你到底走不走啊？走的话我叫车了啊。 先去趟超市，妈买点你们喜欢吃的菜啊。 就不能买点你自己喜欢吃的吗？ 思明妈妈真的没想过这个。自从她当了妈，她就已经忘记自己是谁，谁是自己了。如果说许梦安和李云街隔着次元，思明妈妈和刘思明之间简直就是隔山隔海。只是直到现在，思明妈妈仍浑然不觉。老妈，这花不是你准备的吧？ 坐在副驾驶的女儿问许梦安。许梦安只好笑了笑，女儿又说， 你不喜欢大红大紫吗？如果是你选，肯定不是这个样子。所以你是打算先声夺人喽？我还没问你翘课的事呢，你倒计较起花来了。翘课是既成事实，你怎么罚我都无所谓，因为我今天真的太开心了。记得前几年我女儿有什么都会跟妈妈分享的，我们俩有说不完的话。那我还记得前几年我老妈总是那么温和，我们俩也有说不完的话呢。 前边是红灯，许梦安停了车，拉了手刹，看着女儿。 云街啊，有些规则还是要遵守的，比如遇到红灯就得停，再比如既然你答应了去补习班，就应该按时上课。我知道的，下不为例了。再说我都讲过的，以后再也不碰钢琴了。钢琴课只是暂停，妈妈没说不让你学。是我不想学了，我真的不想跟你吵架，我是在跟你沟通。别沟通，按照规则现在是绿灯，我们应该往前开了。 许家小院很久都没有这么热闹了。兰香炒了几个小菜，李静给炖了药膳汤，不服输的徐母也拿出了自己最拿手的红烧系列，红烧肉、红烧鱼，这些个菜色够好看，本身就透着股子喜庆。不过李静颇有微词，表示少盐少油才是健康饮食，还拿出养生公众号的文章给徐母看。徐母直摇头，就告诉李静说，许梦安说了，养生的前提是养心，心情好身体才能好，俩人差点没掐起来。 熊熊也在，正带着李云街打游戏。自从许梦欣生完西瓜，奶奶和爸爸便只围着他们转，在外婆家待着对熊熊来说那是最开心也是最放松的时刻。 哎呦，别说射手了，我们这边已经有射手了，我就是射手后羿，你没看到吗？姐，你到底会不会玩啊？ 李云街有些闷闷不乐了。 行，那你自己玩，我不玩了。姐，你出个肉嘛，那男胖子你就选这个。太丑了，我不喜欢。不丑啊，等这局打完我给你买个皮肤粉红色的，可萌了。那还差不多。 许梦安一边给许父剪着指甲，一边跟李林絮道， 什么时候你跟云杰谈谈吧，我现在说什么他都不听。我们没说不让他学琴啊，只是这段是非常时期，过去了就好。 哎，刚才我姐说他美国有个朋友就是做留学咨询的，云杰的英语成绩还是可以的，努努力考个托福。 哎，你忘了我们答应过孩子不让他去国外，不让他去读寄宿学校的。 要是他考不上重点高中， 所以才要上补习班呢。是咱俩醒悟得太晚了，就云街他们班的王哲那成绩那么好，照样上补习班还请私教。我特意给王哲妈妈打了电话咨询，人家说了孩子还小，送去国外不合适，上大学之前就应该把孩子留在身边。孩子的事王哲妈妈可是什么都亲力亲为的，王哲学到哪儿他就跟着学到哪儿，我还听说他连奥数题都会做。 这也太夸张了吧。 你不知道 啊，王哲之前语文有点弱，作文特别容易丢分，王哲妈妈了不得呀，把这几年的中考作文都研究了个遍，手把手教孩子。薛老师还打算让王哲妈妈开个讲座，跟我们这些家长分享一下心得。我说 你好歹也是个副教授，就不能在这些地方下下功夫吗？ 哼，饶了我吧啊！我这个副教授又不是研究教育的，我研究的是殡葬学，跟死人打交道的啊。 许梦安赶紧使眼色，来不及了，许父的脸瞬时就僵了。他本就听不得死这个字，何况现在自己病着，更觉得心里堵得慌。许父发话了， 这孩子自己学。 哎，孟安，听到没，咱爸都说了让孩子自己学。 嗯，我没聋。 哎呀，好疼啊，能不能专业点啊？ 许梦欣皱着眉头在发牢骚。站在许梦欣面前的是月子中心的崔乳师。 老贾是背着身子立着的，许梦欣不想让他看到自己的狼狈相。 欣欣啊，这就是月子中心最专业的崔乳师了，人家是专家，你多少忍一忍啊。妻子的情绪比刚生孩子那几天好多了，但是许梦欣还是有些焦虑，那种焦虑甚至都不需要用语言来表达。老贾一天至少要检查5次，看看屋子里的窗户有没有锁紧，他真的害怕妻子会想不开。尽管这老贾有些不明白欣欣为什么会这样。姐夫李林说要给许梦欣介绍个心理医生，老贾不是没有侧面跟妻子说过，只是许梦欣非常排斥，就像排斥他面前的崔乳师一样。 我没病，我只是疼，哪儿哪儿都疼。 妻子就这样告诉老贾。 崔乳师垂手站着，我还是那个建议，婴儿的吮吸是最催乳的，我们可以做下尝试啊。许梦欣的眉头皱得更紧了，我都没奶水，西瓜能吸到什么呀？就是因为没有，才需要婴儿吮吸。你要实在不愿意，我再帮你按摩一下。哦，不用了，不用了，我累了，我想睡觉了。 崔乳师走到老贾身边，老贾这才说：“那个，要不你先走，我再跟他聊聊啊。” 等崔乳师离开了房间，许梦欣低低地说：“把西瓜抱给我。” 哎呀，西瓜正睡着呢。 女儿跟月嫂在另外一间房，确实在睡觉。许梦欣笑了，只是笑容有些凄楚。他一定很恨我吧？ 欣欣，你这是怎么说的呀？啊？老贾隐隐不安，他知道妻子的情绪又上来了。 当妈的怎么可以没有奶水？没有奶水，我连一头合格的奶牛都不算。我现在还剩下些什么？什么都毁了，什么都不是。 许梦欣的身体微微颤抖，老贾轻手轻脚地走过去。这段时间老贾几乎耗尽了所有的耐性，但是他仍然需要保持克制和冷静，在妻子面前他不能够有任何情绪化的言行。所有窝在心里的憋屈烦闷，老贾便只有这边得了闲，抽空去趟公司处理日常事务的时候，全都宣泄给他的员工们。员工们都知道老板最近很上火，见到老板就躲躲闪闪，生怕一伸头就会挨一刀。几个股东没少提醒老贾，旁敲侧击说生孩子是女人的事嘛，何况又住进了那么好的月子中心，让老贾把精力多多少少放到公司这边。 老贾当场就翻脸了，直言： 我的女人生孩子啊，对我来说就是天大的事，哪怕公司明天就破产了，都没有他重要。 老贾宠妻那是出了名的，在公司却又是块硬骨头，众人便也不再劝。只是这个时候的老贾并不知道有件事情他一语成谶。 谢谢啊，你别难过啊，等西瓜醒来 最想见到的人肯定是你啊！再说了，妈已经去搞下奶的汤了，等喝了汤，一准会下奶。 老贾的语气还是那么的平和。 我胀得发慌，疼得不行了。真的不是我不配合，刚才那个什么破专家，他一碰我就疼，更疼了。这几天喝了多少汤了，有用吗？生熊熊的时候怎么就不堵？我就说不要生二胎吧，你非要，肯定是因为剖腹产。对，要不是剖，我肯定会有奶水的。现在没有奶，不能怪我的。 啊，对对对，没人怪你啊，欣欣，谁敢怪你啊？谁敢怪你，我跟谁急。 这时贾母拎着个保温罐走进来。别急别急，欣欣，秘方来了。许梦欣瞧了婆婆一眼。 妈，这又是什么汤啊？ 好汤，不好搞的，你喝了就对了啊。 老贾顺手接过保温罐，打开来，腥味扑鼻。是鱼吗？ 差不多吧，快点让欣欣喝，趁热啊。 啊。 许梦欣有些不情愿，还是捏着鼻子喝了小半碗。贾母在一旁连忙问，怎么样啊，味道还行吗？许梦欣看看婆婆问， 妈，到底是什么？ 你就别管了，我说了你也未必知道。 你要不说我就不喝了。 贾母压低了声音，是那什么泥里来的。许梦欣更诧异了， 泥里？ 我生好文时也没奶水，就喝过这个汤。许梦欣把碗一放， 到底是什么呀，妈？ 哎呀，妈，你就快说吧。 是蚯蚓。 什么？ 什么？ 许梦欣和老贾都以为听错了。贾母苦笑说，蚯蚓嘛，有什么好奇怪的？ 许梦欣马上就吐了，吐了个翻江倒海。许梦安接到老贾的电话，他说自己实在没主意了，妹妹呢又跟贾母怼了起来，这回事情闹得有点大。 没有办法，正在许家小院吃晚饭的许梦安不得不扔下一桌子人，急匆匆地赶到了月子中心。贾母一看大姐来了，眼圈立时红了，拉着许梦安的手， 我也是好心呐，想着欣欣堵着难受，想着西瓜呀不能光吃奶粉，这才搞来的秘方。 一来二去，许梦安才算弄明白缘由，便让老贾先送贾母回家。许梦欣仍然处于战斗的状态， 他居然把蚯蚓煲汤给我喝，太恶毒了，太恶毒了。 这是许梦欣生完西瓜后，许梦安第一次跟他妹妹接触。 还有你，我为什么没有奶水？就是因为剖腹产，要不是你让老贾签字，我是可以顺产的。你们全都不安好心，特别是你，我知道我老公比你老公有钱，我的日子也过得比你好，所以你心里憋着坏着呢。啊，你等着看我笑话是吗？你笑吧，好好笑笑啊你。 妹妹这是在声讨姐姐呢，但是许梦安很淡定。 我说你除了冲老贾，冲你婆婆，冲我，还有没有别的路数啊？ 见妹妹没吱声，许梦安接着说， 要是你没有别的路数了，行，就冲我来吧，我就坐在这儿，你想说什么都行，随便你说，也随便你骂啊。 许梦安说完这些就坐到了妹妹身边。妹妹别过头， 你走，滚。 你要我笑我还真的笑不出来，你让我滚我也做不到，就这么滚蛋。没别的，我就是想问你一句，如果今天躺在这个月子中心的人是我，如果今天遇到了问题的人是我，你会笑话我吗？你能对我不管不顾吗？但凡你说能，行，那我就笑，那我就滚，我笑着滚，行吗？ 许梦安 初到新苗上任时，在其运营的一个自媒体公众号上设计了针对熟龄女性互动的板块。这些女性在上面谈论生活工作，但是她们絮叨最多的还是婚育问题。由许梦安牵头搞过几次线上和线下的活动，其中参加活动的女性里面就不乏产后抑郁症患者。据一份调查报告说，在分娩后的第一周，约 50% 到 75% 的女性出现轻度抑郁症状， 10% 到 15% 患产后抑郁症。而产后一个月内抑郁障碍的发病率是非分娩女性的三倍。诚然，这种情况跟女性产后体内激素的变化有关，更多的是还是心理因素。 许梦安算是有些了解这个群体的，可是当他自己的妹妹这样时，他真的有些不知所措了。许梦欣躲避着姐姐的目光，这几天他几乎不敢正视任何人，他觉得自己变得又胖又丑，最要命的是自己连奶水都没有。他嘴里埋怨着所有人，可是他心里却坚定地认为所有人都在埋怨他。许梦安拉过妹妹的手，欣欣，都能过去的，你别看着我，你生熊熊的时候也胖了一点，还记得吗？可是半年后你就完全恢复体型了，甚至比生孩子之前更好。欣欣啊，你不要有任何压力，生活没有变，你也没有变。 不，全都变了，你不用安慰我，你走吧，我就想一个人待着。 熊熊刚才还问起你呢，说想来看看你。 别，我现在这个样子太丑了。 许梦欣说着低下了脑袋。一直把自己定位为辣妈的许梦欣，她是熊熊的骄傲，熊熊最喜欢妈妈出现在小伙伴们面前，这样就可以让他们看到妈妈到底有多漂亮了。今年的第一次家长会，怀着西瓜的许梦欣便惊艳出场，在挺着大肚皮的情况下仍美过了熊熊班级里所有的妈妈。 欣欣啊，孩子想你了。 现在不行，真的不行，我求你们了。 许梦欣从暴躁变得低落，原先的气势汹汹也变成了楚楚可怜。 你知道吗，我肚皮上不但有刀疤，还全是妊娠纹，像一个皱巴巴的橘子，不，橘子都不如。 会好的，欣欣，再说了，这个别人也看不到。 我能看到，我自己都能看到。 好好好，我答应你，不带熊熊过来啊。 许梦安伸出手去抚摸妹妹有些凌乱的长发。 我给你梳梳头发吧。 许梦欣却躲闪着。 你别碰我，让他们来，花了钱就是让他们来伺候我的。你走，你走吧，大姐，算我求你了啊。 许梦安本来想说漂亮真的是没那么重要，可转念一想，也许对妹妹来说，美貌本身就是他所有自信的来源。许梦安这个做姐姐的不该也不能够再激化妹妹的情绪了。 老妈有喜，作者蒋离子，演播阿达、周健。午夜拍案惊奇，半点过后继续播出。

共同建设生态文明。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八十七点六，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八七点六， 您正在收听的是午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书外人间百态，北平的七年， 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终于 说古论今，世道人心，讲故事，说传奇，就在午夜。拍案惊奇， 拍案惊奇， 拍案惊奇， 拍案。 我不是完美的丈夫，所以你也不必是完美的妻子。我不是完美的小孩，所以你也不必是完美的母亲。不惑之年的二胎母亲与青春期女儿的共同成长史，老妈有喜正在播出。作者蒋离子，演播阿达、周健。 从月子中心出来的时候，许梦安对自己的工作产生了质疑。这些年在新媒体行业以创造优质内容自居的他，也许有意无意当中也创造了不少带来不良影响的产物。比如去年他们就做过一个辣妈选题，这些主动报名参加辣妈选美的妈妈们，她们无不是保持了姣好的身段。据说得了亚军那位在选美前还做了抽脂，因为这样还引发了不少的争议。这个社会对女性的要求太高了，怎么会苛刻到要求一位刚生了孩子的母亲还保持着未生育前的身材？可是许梦安们又何尝不是其中的推波助澜者呢？ 梦安。 啊？许梦安定睛，于海正站在自己车子旁边。让开。许梦安指指自己的车，示意于海别拦着他。 对我你就苦大仇深到这种地步了啊？我刚才去看许伯伯了，他们说你在这里。 那我替我爸谢谢你。 咱俩能好好聊聊吗？ 不能。许梦安倒是干脆利落劲。 这么说，你相信黄思思跟婉珍说的那些话了，也相信婉珍跟你说的那些话，却总之不相信我是吗？咱俩大学时候就认识，后来又是同事，现在又是同行，这么多年的情分，你连解释的机会都不给我啊。 许蒙安看着于海，你为什么要跟我解释啊？你应该跟婉珍解释。 你应该知道我为什么要跟你解释。 对不起，我不知道。 蒙安，你知道你在我心里的位置。 别，于海同学，于总，老于，原先我以为咱俩是朋友，但是很抱歉，我这个人对朋友是有标准的，显然你不符合标准。 哼，我一直以为你是最了解我的人，同样我也足够了解你，虽然你从来没有喜欢过我，你嫁给了李林，而我也娶了婉珍，虽然咱们俩加起来都快100岁了吧，可我还是要说你是我的朋友，挺重要的那种。别人怎么看我，怎么说我，我无所谓，真的无所谓。但是你不行。 许梦安沉默着，于海又说：“ 今天 婉珍的律师把离婚协议给我了。说起来可笑，我和婉珍就在一个屋檐下，他跟我离婚，居然是叫了他的律师来跟我谈。然后在我爸和两个女儿面前，他装得跟什么事儿都没有发生一样。也是在今天，我出门前，他甚至把我的鞋子都给擦好了。 他绝望了，玉海，对你，对你们的婚姻。 是，他绝望了。我承认，黄思思的问题是我没处理好，我搞砸了。但是我和黄思思真的没有到那一步，就是因为没到那一步，所以他才急了，才去挑衅婉珍。 于海，你真够可以的，轻轻一推，责任全都到黄思思身上了。那么接下来，你是不是要跟我说，说黄思思逼着你娶她？逼着你跟婉珍离婚了，而你于海在整件事情里是最无辜最可怜的吗？ 我没这么说，孟安，我不想离婚，也不能离婚。 不想和不能表达的可是两种意思啊。不想说明你心里还有婉珍，不能呢可就不一定了。 我可不是在这儿跟你咬文嚼字啊。 于海，我们都知道有人把婚姻当外套，大家都有意见，那么自己最好也有，你可能就是这种人。但是婉珍不一样，对她来说婚姻是她的全部。于海，犯了错就要认，该承担的你推不掉。要是你真的不想离婚，就得把你的姿态拿出来。 我怎么拿？我跟婉珍说过的，解释过的，她不听。你告诉我，接下来我还能做什么？ 许梦安顿了顿才说，跟黄思思保持距离，或者让黄思思离开你的公司，这个你做得到吗？ 黄思思离开于海和他的公司是一个月之后的事了。这一个月里，许家发生了好些事，让许梦安无暇再去顾及于海和婉珍的婚姻问题。 妹妹许梦欣终于做完了这个对她和她身边所有人而言都是千辛万苦的月子。神奇的是，离开月子中心回到家的那天，许梦欣终于有了奶水，小西瓜不用再吃奶粉，而许梦欣呢，也不必再遭受肿胀的痛楚。众人都觉得皆大欢喜，只是许梦欣依然闷闷不乐，他的焦虑不安并未因此得到缓解。 熊熊有一个多月没见到妈妈了，便只远远地躲在一边。小西瓜倒是好看了不少，但是身为哥哥的熊熊对这个小妹妹还是喜欢不起来，比起家里，他更愿意在外婆那儿待着。 贾母是最忙的，什么都得顾着，什么都得管着，一身的本事终究有了用武之地。不过他的年纪毕竟摆在那儿，精气神再不如前，差点被一场流感打倒。得流感期间，他不再被允许接触熊熊和小西瓜，为了这个没少赌气。贾家的钟点工小英借此坐地起价，正赶上许梦欣闹情绪，一气之下他便把小英给开了。 这眼下对老贾来说，找个合适的住家保姆是当务之急。贾母推荐了老家的亲戚，竟全都被许梦欣给否决了。许梦欣就说了，要找就得找最专业的，没文化，不认字儿，不懂育儿知识，没有接受过相关培训，不具备资质的，通通不要。 好一番折腾啊，最后还是月子中心给推荐了一个保姆。这保姆叫阿山，40岁出头，是个有亲和力的人，从业多年，完全符合许梦欣的要求。还别说，阿山来家里第一天就帮着解决了不少麻烦。如此这般，对妹妹家的这摊子事儿，许梦安才略略放松起来。当然，我们的女主角许梦安永远也不会闲着，她还是那个处处都得操心的大姐。兰香到许家小院上任后， 李靖就彻底占领了许梦安的厨房。不但是厨房，他的触手还伸进了家里的各个角落。李林不消说，长姐为母嘛，在姐姐和妻子中间，他总是打酱油多过打圆场。至于李云阶，他的心情也是相当复杂，对老妈他有埋怨，对姑姑他有厌烦，对老爸呢，好吧，老爸现在的角色都变得可有可无了。他一下班就钻进了书房，好几次李云阶跑去书房找他，他根本没在工作，而是在玩扫雷之类无聊的单机小游戏。 父女俩视线相对的时候，眼里都藏着想说又不想多说的种种。许梦安和李靖之间有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至于这对父女，他们谁也不想成为这场战争的炮灰，自然的他们也不想充当谁的武器。 无奈身不由己，李云阶的学习问题很快就被提上了议程。老妈和姑姑就李云阶应该在哪儿上高中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李云阶觉得十分可笑，上学的人明明是自己，他们俩吵个什么劲儿？李云阶匆匆装了些衣物就跑到外婆家，到那儿一看，熊熊也在。熊熊看到拖着小行李箱的表姐，笑得很得意，颇有些幸灾乐祸。 孩子们来，许父是最开心的，他近来也慢慢接受了现实，知道病魔这东西如果无法战胜，不如与之共存。走路不利索，仍然拄着拐出门遛狗。好在许富贵岁数大了，不再像以前那么闹腾，一人一狗走得很慢，也走不远。许母不放心，一开始总要跟着，被许富叽里咕噜骂了一通。这老头子骂人的时候中气倒是很足，也没那么磕巴了。许富晃着手里的平板电脑，对两个孩子笑着说， 这个好。 原来许父最近学会了用画板功能，想说什么就划拉在这个平板电脑上。这会儿他展示的是他的画作，画的正中间坐着个老头，显然就是外公自己。外公的左手边站着的是个高个女孩，那肯定是李云阶了。右手边圆滚滚的应该是熊熊，那么地上还坐着两个婴儿呢，不消说了，一个就是小西瓜，一个是还没有出生的小葡萄。 热闹热闹。 外公对自己的画作相当满意，两个孩子对这幅画作的兴趣都不大。熊熊还小，还没学会掩饰自己的不满，撇撇嘴就走了。至于李云阶，他实在不忍伤外公的心，就竖起了大拇指给外公点赞。 花 什么花？外婆笑着走过来对李云阶道，你外公啊，他是想让你啊把花发到我们家的那个微信群上。 外婆说着就凑过脑袋打量外公的画作。 画的是不错，云姐啊，我跟你说，你外公当年呐，可是在厂里搞过宣传工作，出过不少板报的。哎，老头啊，你这画的不对呀，我呢，你跟孩子们在一起，那我在哪儿，没你这样的呀。 外公一指画的左上角，有个端着水果的女人，画的很小，但确实是外婆。外公就看着外婆说道， 亲了，最李最亲心腹。 外婆的脸都红了，笑着，我不辛苦，看到你现在恢复得越来越好，我高兴。 许梦安看着微信群里许父的画作，一时间各种情绪涌上了心头，极少发朋友圈的他把这幅画发了上去。 李林进了房子，手里是给许梦安准备的滋补品。他说：哎呀，爸爸恢复得不错嘛，啊，我看到他的画了。李林手里给许梦安的滋补品是李静千叮咛万嘱咐一定要许梦安睡前服用的。 嗯，妈妈和兰香把他照顾得很好，朗昭给介绍的康复医生也不错。其实最重要的是爸爸的心态调整得好 啊。是，这欣欣那边啊你就不用操心了。 嗯， 爸这边呢也恢复得越来越好。哎呀，你终于可以安心养胎了。 我能安心吗？许梦安指指画作里的李云阶，这孩子又跟我赌气呢。 哎，云阶说了，他就是想外公了，去陪陪他。 嗯，过两天我就去接他。不早了，睡吧，最近我睡得沉，你帮我调个闹钟，我怕起晚了。 嗯。 第二天早上，许梦安还是起晚了。等他赶到公司，发现部门的人正在高声谈论着什么，见到许梦安一个个又都不说话了，瞬时四散。许梦安拉住了小何说道： 什么情况啊小何？许总监，你大概还不知道吧，小何有话就说。黄思思要跳槽到我们公司了，现在他就在老张办公室。 这件事许梦安还真是不知道。 瑞秋摊着手走进了许梦安办公室，见许梦安正喝着一杯柠檬水，瞧着颇有些气定神闲。我也是今天才知道，确切的说是看到黄思思出现在公司才知道的。瑞秋说着，许梦安没有答话，只是笑着看着瑞秋。瑞秋无奈地说：你要是不相信我那也没办法，可是这件事真的跟我没关系。瑞秋啊，我都不急，你急什么呢？许梦安是个遇事不慌的主，老张要是认为黄思思能替代我 OK 的，没问题。不至于吧，即便黄思思真的过来了也不能取代你的位置啊。这个女人不简单呐，不显山不漏水，把于海那边搅得乱七八糟。嗯，你没听说啊？不会吧？了解一点点，但是不多啊。你知道吗？逼婚不成就恼羞成怒，倒戈相向，也不是什么稀奇的事。说是留了个烂摊子给于海，他那边正因为黄思思的出走，整个内容中心都大换血了。我估摸着于海这会儿正欲哭无泪呢。所以嘛，兔子不吃窝边草，这话还是极有道理的。于海和黄思思的事真的是个公开的秘密。只见瑞秋继续说，于海那边的人告诉我说，这个黄思思啊在于海身上花了不少心思，不过嘛到底还年轻，爱情至上，一时被冲昏了头脑，做的一些事呢真的蛮可笑的。接着瑞秋说到黄思思如何制造机会让于海送她回家，又如何把她灌醉，拍了照片发给婉征等等。瑞秋笑着说，于海夫妻俩正闹离婚，这件事你要还说不知道就有些说不过去了呀。许梦安不知道瑞秋刚才的话里有多少是真相，又有多少是演绎的成分。唯一能确认的是，黄思思此刻正坐在老张的办公室里，他到新苗任职不过就是时间问题。瑞秋突然问道，你是不是得罪黄思思了？我跟他就见过几次面，哪来的得罪一说呢？瑞秋坐下似乎在想着什么。那就奇了怪了，之前老张想挖他，我也找他谈过的，他不愿意屈居你之下，可是现在他居然主动地来找老张了，你不觉得他就是冲你来的吗？这中间有逻辑吗？不如说是我的预感和直觉吧。黄思思当然是冲着许梦安来的，这一点十分钟后当黄思思出现在许梦安面前时便都了然了。 老张 带着黄思思过来，笑呵呵地说：“孟安，这位黄小姐，你应该认识吧？”“ 认识谈不上，久仰倒是真的。”“徐总监客气了。”“ 孟安，你呢，刚好缺个副手，以后啊，黄思思就是你的副手了。” 许孟安伸手：“荣幸之至，欢迎你加盟新苗。”却见那黄思思并没有跟许孟安握手的意思，只说：“能跟徐总监一起工作是我的荣幸才对。”“ 嗯，新苗有了你们，内容中心有了你们，那是我张某人的荣幸啊。”“ 张总，我能跟徐总监聊聊吗？”“ 好，你们聊。” 等老张走了，黄思思看着许孟安笑着说：“是不是很意外呢？”许孟安坐下，打量着面前这个年轻女孩：“这么说，黄小姐是给我送惊喜来的？” 黄思思穿着一件青灰色的连衣裙，长发挽在脑后，戴了副黑框眼镜，她的妆容很淡，唯一出彩之处便是涂了橘色系的口红，这抹橘色让她显得生动了不少。黄思思仍是微笑，她拉开椅子坐下，说道：“ 往后还请徐总监多多指教。”“不敢。”“还是多指教吧，毕竟你那么喜欢对别人的生活指手画脚啊。” 这句话让许孟安想起在一个月前他给于海的建议，让于海跟黄思思保持距离。见许孟安并无回应，黄思思又接着说：“ 给他出谋划策，帮他找工作，请律师，还怂恿他给全公司的人发我跟他聊天记录。我说徐总监，你的手伸得可真够长的。” 黄思思所说的他指的就是婉珍。许孟安笑了起来：“ 哦，给于海公司的人发你们聊天记录，婉珍这么干了吗？难道不是你教的吗？不管是别人教的还是他自己想的，这件事他干得真漂亮。你，黄小姐。” 许孟安此时已站起身来：“ 还是让我来告诉你我到底干了什么吧。他们说你是主动离开于海公司的，但我知道其实真相根本不是这样，对吗？” 黄思思的脸色变得有些难看了。许孟安接着说：“ 于海不想离婚，他离不开婉珍，也离不开他们的孩子，他让我给他出主意，你猜我是怎么说的？我说，那么就让黄思思离开好了，你凭什么干涉于海的决断？”“问得好，那我问你，你凭什么认为他会选你？黄小姐，你还年轻，你的年轻对于海而言至多是锦上添花，一个男人到了这个年纪有太多东西要追逐，你觉得很重要的在他看来真的没有那么重要，你会后悔的。我猜得到，我猜到你来新苗就是想跟我死磕，最终将我取而代之。那之后呢？取代我之后呢？于海就能离婚，就能娶你。黄小姐，年轻真好，我真的非常羡慕你，甚至还有些嫉妒。有时候我会想，如果我年轻的时候有你的才干，有你的平台，我肯定会比现在更好。可是呢，这年轻也有不好的地方，年轻容易迷失，容易错乱，容易被一些本不该在意的人和事绊住了前进的脚步。我没兴趣听你说这些，徐总监。” 许孟安抬手看了一眼表：“ 哟，我也没时间陪你聊天了，本来想带你见见我们部门的人，但是今天实在太忙了。对了，你打算什么时候来上班？我还等着你来给我分担解忧呢，别让我等太久了。” 黄思思转身离开，差点跟正躲在门边偷听的小何撞了个满怀。